卖火柴的小女孩。天冷极了，下着雪，慢慢的黑下来。这是大年夜，一年的最后一夜。在这又冷又黑的夜晚，有一个小女孩在街上走着，没戴帽子，也没包头巾，赤着一双脚。她出门的时候是穿着鞋子的，一双很大很大的拖鞋是她妈妈的。她穿马路的时候，忽然两辆马车飞快地奔过来，她一慌把拖鞋跑掉了，有一只他找来找去没找着，另外一只让一个顽皮的男孩拾去了。他一边逃一边说：“真好玩，这么大的拖鞋可以给小娃娃当摇篮了。”这一来，小女孩只好赤着脚走路了，一双小脚给冻得红一块青一块。她是个卖火柴的女孩，围裙里包着许多火柴，手里又拿着一扎。可是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一根火柴，谁也没给过她一个铜板。可怜的小女孩又饿又冷，在街上走着走着，雪花飘下来落在她金黄色的头发上，沿街的窗子射出亮光来，街上飘着烤鹅的香味儿。啊，是大年夜了。小女孩走着走着，走到两栋房子之间的墙角里，在那儿坐了下来，身子缩成一团，两只脚卷在一起。这样他觉得更冷了，他不敢回家，没卖掉一根火柴，没赚到一个铜板，爸爸会打他的。而且家里也冷得很，比帐只多了一个屋顶。可不是，他家的房子四面的墙壁都裂了缝，几个很大的裂缝用草呀破布呀堵上了，但是冷风还一个劲儿地往房子里灌。小女孩的一双小手快冻僵了，唉，她只要抽出一根火柴往墙上一擦，擦着了就可以暖和暖和小手了。可是她不敢，火柴是卖钱的呀。后来他实在冷得受不了，就抽出一根火柴来。嘿，火柴擦着了，发出亮光来了。他赶紧用小手照着它，像一只小蜡烛，又暖和又亮堂，多美的小火焰呀！小女孩觉得自己坐在铜火炉旁边，铜火炉擦得亮铮铮，里面的火烧得多旺多暖和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女孩刚刚伸出一双小脚，想让小脚也暖和一下，火焰突然熄灭了。她手里只拿着一根烧过的火柴棒。她又擦了一根火柴，火柴擦着了，发出亮光来了。那亮光照在墙上，那儿忽然变得透明了，好像一片薄薄的纱。他从那儿往里面一瞧，看见房子里摆着许多东西。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，上面摆着许多细巧的盘子。一只又大又肥的烤鹅滋滋地冒着热气，背上插着刀呀叉呀。更奇怪的是，那只烤鹅呼啦一下从盘子里跳了出来，跳到地上， 一摇一摆朝着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了。这时候火柴熄灭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小女孩面前还是那堵又厚又冷的墙壁。她再擦了一根火柴，她看见自己坐在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下面。她家从来没有圣诞树，有钱的人家才有。有一回，她走过一个很有钱的人家，透过玻璃门见到过圣诞树。这会儿他看见的圣诞树可比那一棵大得多，美得多。碧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只小蜡烛，还有许多彩色的图画正朝着他眨眼睛呢。他正想伸出手去，火柴就熄灭了。他看见那些小蜡烛的亮光越升越高，变成亮晶晶的星星。忽然一颗星星落了下来，在天空画出一道长长的火丝。他在墙上画了一根火柴，这回火柴把四面八方都照亮了。就在这亮光中间，他的奶奶出现了。哎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奶奶疼他，可是奶奶已经死了。这会儿奶奶出现了，瞧她跟以前一模一样，那么和蔼，那么亲热。奶奶，小女孩叫了起来，您带我走吧，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不见了，像那暖和的铜火炉，美丽的烤鹅，幸福的圣诞树一样的不见了。于是小女孩把剩下的火柴都擦着了，她想把奶奶留住啊。这些火柴发出很亮很亮的光，照得比大白天还亮。奶奶笑盈盈的把小女孩抱了起来，搂在怀里。小女孩觉得浑身都暖和起来，在奶奶的怀里慢慢地合上眼皮，睡着了。他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寒冷，什么叫做饥饿，再也不发愁了。第二天的早晨，人们发现一个小女孩坐在墙角里，脸蛋通红，嘴角上还挂着微笑呢。她已经死了，在大年夜冻死了。新年的太阳升起来，照着他的尸体。他坐在那儿，手里还拿着火柴，好多已经烧过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